2:0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啦。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lfred Hall 带给我们的 No Need to Go， 这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一个全新的热门单曲了。两位来自于挪威啊，这两位的北欧的音乐人合作起来了以后呢，会发现自从2009年他们一块儿开展了音乐活动之后，他们的音乐就始终被人们称快，而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 So Bright 发布之后呢，也是马上就登陆到了英榜和美榜当中去，也是被人们所期待的一个全新的音乐组合 Alfred Hall。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那么继续来关注下面的好音乐，我们将会为您送出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Basic Tape Featuring Hunter 带给我们的 Cool。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两位的合作又变化了一种方式。 Basic Tape 是法国的新生代的电子音乐组合，成立于2014年，因为混音那这个打雷姐的这个 Summertime's Sandinies， 然后呢开始进入乐坛。2017年的11月24号，携手美国的歌手 Hunter 发行了独立的 EP Cool， 并且成功入围了 Billboard 榜单当中。那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音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常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I got it wrong. Off the cuff, you should've known. Caught up in your little storm, messed me up, but not for long. 'Cause everything I got, everything inside me, can see the things you're not with, all the secrets you keep hiding. Now I know who you are, we don't need reminding.Everybody knows that you've been lying. So come on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so you can have it easy. Got to be thinking that I'm a fool. Spend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build my world around you. You want me to be all about you. But I'm cool. Tell me how you're getting on. Now I've left. Oh, I'm gone.Waiting by your phone, wait forever, 'cause I ain't coming home. 'Cause everything I got, everything inside me, can see the things you're not with, all the secrets you keep hiding. Now I know who you are, we don't need reminding. 'Cause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ve been lying. So come on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so you can have it easy.To be thinking that I'm a fool. Spend me to the mountains and build my world around you. You want me to be all about you. But I'm cool. 边上一首歌来自于 Back featuring David Richard Campbell 带给我们的 Colors 颜色。那像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我们听到可以值得去一直单曲循环的一种可能哈。那这也是我们本周的一些热门的欧美单曲了。那么提到了 Back 同学，那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带有复古气息的特立独行的一位音乐家啊。他是1970年出生自洛杉矶，也被称之为呢是1990年和2000年代最有创意性和最为特殊的另类摇滚音乐人之一了。而下面的音乐我非常喜欢，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带给我们的 Something Gonna Give，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节奏驾到 Rhythmic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吧。 But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we should know by now something's gotta give something's gotta break but all I do is give and all something's gotta change but I know that it won't no reason to stay it's a good reason to go it's a good reason to go oh, oh. I have never heard a silence quite so loud I walk in the room and you don't make a sound Make a sound You're good at making me feel small If it doesn't hurt me, why do I still cry? If it didn't kill me, then I'm half alive Half alive How did we get so far gone? I should know by now You should know by now We should know by now Something's gotta give Something's gotta break But all I do is give And all you do is take Something's gotta change But I know that it won't No reason to stay It's a good reason Things Gonna Give 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爱是妥协，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可能会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边去，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妥协，能够两个人真心爱在一起，那岂不是更加好的事情吗？对不对？那么当然了，现在时间也是希望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内容，我们还依然会有一些本周的热门单曲送出，包括来自于 Clint Bennett featuring Julia Michaels 带给我们的 I Miss You， 以及来自于 Craig David 带给我们的 Magic。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son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t's why I'm calling I unblocked your number to tell you I'm all in No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 Outsider， 来自于 Janelle Clow 带给我们的精彩的音乐，很有救赎感的一首歌哈，来自于美国的一位歌手，女歌手的声音很有质感，而且呢带有一种空灵的味道。而下面一首歌曲我们要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也是在今年的1月26号刚刚发行的热门专辑的 Time is Now， 来自于 Craig David。 Next to you, it feels so magical. M for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A 'cause you always keep it real. G for the girl that got me good. I see the world the way I should. M for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A 'cause you always keep it real. G for the girl that got me good. I see the world the way I should. When are we?Things you do, baby, when I connect to you. If you're ever in doubt, let me spell it out, girl. When I'm here next to you, it feels so magical. M for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A 'cause you always keep it real. G for the girl that got me good. I see the world the way I should. M for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A 'cause you always keep it real. G for the girl that got me good.I see the world the way I should. When are we? 这首歌来自于这个 Craig David Magic。 话说呢，像这样一首歌也是能够让我们发现这样一张专辑难怪能够一下打入了英国榜的 Top 20，还能够入围了英伦的各种各样的奖项当中。那当然了，这样一张专辑的封面也很有意思啊，就是 Craig David 本人站在一个手表的表圈里边哈，非常惊艳的一种状态。而下面一首歌曲更加的惊艳，尤其呢是它的 MV 的内容，我相信朋友们一定听过之后必须要去看一下它的 MV 了，来自于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featuring Chris Stapleton 带给我们的或是乡村或是电子的一种味道，希望能够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首Say something. My heart somewhere, I wanna go there. Still I don't go ther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I don't wanna get caught up in the rhythm of it, but I can't help myselfAbout my transgression.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这样一首歌 Say Something， 它的制作成本 MV 并不高，但是的话呢，它的拍摄技术相当的费劲，因为呢这长达四分半的一首歌曲一镜到底，而且其实它的 MV 是有6分22秒的时间一镜到底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推荐朋友们去看一下这样一首歌的 MV 是什么样子的啊！尤其呢是这个电梯门一打开，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跟 Chris Stapleton 两个人对面啊，一张口唱起来，拿着吉他一弹，那个样子非常惊艳。我觉得不可多得的一首好歌和一首 MV 的作品吧，也希望他能够更加优秀的获奖的可能。 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歌不断啊。下面的歌曲我觉得更加会爆燃一些，那是来自前 Oasis 乐队的成员主唱 Liam Gallagher 带给我们的 For What It Was，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的歌词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燃。那我们一会儿就要用燃烧起的音乐去燃烧一下我们自己的小生命和小心灵小空间，不啦不啦的。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为您去重播其中的一个部分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当然了，下面时间也希望您能够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Liam Gallagher For What This Works Gallagher, But What's Wors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有另外的一首歌的内容要跟您去分享，也是来自于 Plumber Face 带给我们的全新专辑 The Architect， 在其中的同名的第二波主打单曲 The Architect。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而稍后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将会为您送出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H 他们的作品。而且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的第四个小时，就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期间进行点名互动，记得要一会儿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一会儿我们将会在今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期间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If you stop hurting me, then I'll have some time to heal. So try to be tender now, 'cause the darkness feels so real. I'll give you heaven, I'll give you hell. I'm raising my huntsman, I'm casting my spell. And if all I have is to be wasted.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

8:05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小时了，时间过得总是那么的快啊，因为呢音乐会有流淌的一种感觉呢，今天我们就要跟随流淌的音乐继续流淌一下我们的心情就好了。刚刚我呢在第二小时里边也提到了，说今天呢我们在第四小时还有点名的互动的环节，是的，很多人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啊，已经有人说，哎，这个点名赶紧开始吧，是的，我们的点名互动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20准时开始，距离点名还有15分钟，那么邀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网友们赶紧去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图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然后参与我们一会儿在下午的3:20进行的点名互动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咯。那么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玩的话呢，就来再听一遍哈，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发照片过来，或者呢是直接，如果你用手机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直接截屏，把屏幕上面的974截屏下来，然后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在这里等你哦。 点十二分，距离点名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很多网友们已经在拍照，我刚刚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在一一的回复每一位听友网友们发过来的这个照片还有图片，还有相关的信息啊，无论是文字啊还是照片啊什么的啊，我在进行一一的回复。发现今天呢很多朋友们在车里面听的为多，但是也发现了不少听友们在用手机听的节目，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踏上了回家之路呢？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去进行直播的节奏驾到这样一档神奇的节目，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而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节目还在凌晨会有一次重播，也依然是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也依然希望如果你睡不着觉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好喽。这里是节奏驾到，记住 Rhythm 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H 带给我们的作品，我们将会听到跟梦境有关的声音，跟天空有关的声音，当然我们也可以来去通过音乐给自己更多的联想。前日子我们看过这个蓝血月亮哈，蓝血月食，那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会看到有这样的一首叫做 Blood Moon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另外还有另外一首呢叫做Beyond the Blue Horizon， 都是跟蓝色有关系的，跟血有关系的。那月亮怎么会有血红色，怎么会有蓝色？如果前些日子你错过的话，可能今天也没办法哈，能够去补救一下了。我觉得最多就是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加一种能量进去，然后让自己的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回响。上网搜搜看吧，别的我也没招啊。OK， 15点15分，还有5分就要点名喽。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我们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想查询歌单，直接回复“歌单”即可。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15:20，我们的点名现在就开始了。看到很多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已经把照片都发过来了啊。看到了很多的网友们还在跟着我们的节奏一直去互动着关于这样一个新春的这种心情，可以特别的理解。那还有很多人呢也在用着自己的手机在还在拍照，如果现在还发不过来的话，那就不收了啊，不收了啊。所以呢，首先要赶紧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无论呢是在用车里面的收音机听，还是在家听，还是用手机听的话，听了总是好的事情了。欢迎网友 Easy。然后呢，再来欢迎一下，就是今天加班，昨天在车里边听着节目忘了发照片的周星，你好。也要祝大家是新春佳节愉快啊，健康平安吉祥。茶之然你好，他说虽然在上班但是心早就飞了，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应该要专注一些哈、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既然在岗当中，那就应该用专注的心去完成每一件事情。老傅说窗外蓝天，北京新高度，同一角度用手机拍的，不知不觉已经听了3个多小时了，期待着新春的佳节的来到，当然也期待着这个中国的传统的音乐春节序曲啊，这个被节奏驾到给它混音之后能够更加的精彩。哎，我还真没有想过啊，这种中式的电子音乐回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祝各位新春愉快，来来欢迎一下 I am 凯凯还是开开，嗯，欢迎我们的凯凯同学，也是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的。再来看看，欢迎我们的网友老米啊，以及 Leo 思起 Rain， 还有呢网友张志友，提前预祝新春快乐，陛下必然必然。还有网友独蓝，再来看到我们的网友李平，还有阿张，人间四月天 Jenny， 近放单位孟家子，风吹麦浪，还有我们的网友灰太狼 Iran H A 哈。在节目当中已经听了很久的时间了，很久是多久？很久至少有3年多了吧。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今天节目里边呢，其实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 DJ Alex H 这样的一种能够有更好的就是陪伴感的一种背景状态的音乐。比赛人说不拍图了，就是开着车呢，但是听着呢，没问题，太好了。这个如果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就不要拍图片了啊。欢迎一下范迪塞尔，迪塞尔，塞尔尔。OK， 那还有5分钟时间就要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当中，赶紧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Alex H 他的作品，继续为您送出 There's No Turning Back， 并没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回头啊，以及 Secret， 真的好音乐。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直接回复进群即可扫码。想要进入微信，想要进入我们的 QQ 群的话呢，分享好音乐的话呢，哎，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 QQ， 获得二维码，扫码马上加入。

9:36，听到这样的来自于 DJ 制作人 Alex H 他的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在脑海当中上演一场公路大片，有没有？有一种在后车追前车的一种追击大戏。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想象一下，在如果你自驾的话，可以驰骋在加州的一号公路上面，从南向北要沿着这个山走，或者呢从北向南，北向南的话呢，应该是挨着海走。那这样的一种质感，我觉得特别的能够激发人们对于旅行的一种热爱的气息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阳光、海岸、沙滩、自驾旅行，在加州一号公路当中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去来一场蜜月啊，或者是假期啊之类的这样的旅行方式。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想再说一下另外一种旅行方式，就是在海岛放空。像这样的音乐，你不觉得很适合在海岛放空时候当背景音乐去听吗？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我们都放了什么样的音乐，想要了解我们每一首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很简单，我给您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现在此时此刻立刻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的对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15:44，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在此呢，也是再次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一直守候着4个小时的直播。这里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了，也特别希望您能够来始终关注我们的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周末凌晨的2点钟到4点钟，这2次节目的播出时段分别有直播跟重播哟哈。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把伴随您的周末的出行，或者是周末的一段生活的空间和时间，让岁月不再变老。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内容需要用音乐进行承载，那当然我们也会用音乐给到朋友们更多的惊喜所在。感谢各位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本周末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是要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周末也是春节前的最后的一周的直播了。那春节期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将会稍微的换一种方式，我们这个时段将会有特别的一些节目送出，也是希望您能够来关注到更多的更多精彩的一些节目的选择。但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2月24号和25号2天回归直播状态，也邀请各位听友们网友们继续来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最爱的音乐电台，去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能量沉浸体验的节奏驾到就对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也会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专题内容送出，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战马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春节之后再见了，各位拜拜，新春愉快。